月十号星期一嘅骚动音乐啦，喂！ 系啦，提提大家啦，呢、這个酷热天气警告系现 正，酷热天气感觉 证明我哋系 live 咯，系咪先？酷热天气警告系现正生效嘅，而家室外气温系33度，相对湿度64%啊！ 警告酷热天气感觉 系啊，酷热天气感觉都系一种感觉。喂，唔系啊，真系好热啊！呢几日 真嘅，好想同埋天气好咧，系好想出海啊，去下啲 party 啊，啲house party 啊， 你都成日去噶啦，系我冇去冇得去啫嘛。 我都好想去啊，好想再去啊。 嗱咁样，喂，亦都预告一下吓，我哋今日咧呢一个6点咧，都真系有一种夏日热辣辣嘅感觉嘅吓、因为我哋今日咧嘅音乐 sauna 咧，将会讲呢一个 Euro Dance 呢一个嘅 音乐类型啦、啊。都系啊，而家夏天都呢几个礼拜都拣啲嘢都开始。近翻呢個之前上個禮拜講 暑假啲啊 ，Tropical House 啊， 冇錯， 係啦，咁啊，所以究竟 Euro Dance 係啲咩咧？點解無端走嚟講咧？ 轉頭就會話俾你聽噶啦，即係包保你係會出汗添啊！真係啊，唔係講笑， 係唔係啊？ 真 係、 啊、 出汗點啊？ 出汗就冇辦法，你個人可能真係唔好出汗， 就冷血啦，你個人 就冷血。咁啊，轉頭6点會聽到啦。咁啊，至於今日想講嘅嘢咧，就係、是、咧犀利啦，波城，我就嚟 又點啊？ 就冇啊！望尘莫及啊！即系电台又系听到你把声，我就嚟其实对住你对到好厌啊！睇电视又见到你， 咁我尽量迟啲先翻嚟公司，等你见我时间少啲。 二台又系听住你把声，咁啊电视台嗰边啊，31台嗰边又系见到你啊！ 咁啱啫，咁啱啫，唔系因为寻日post 咗出嚟，应该所以你睇到啊，或者大家睇到系啦。咁都系我哋港台嘅电视部嘅节目嚟嘅，咁啊佢哋都会讲好多唔同嘅流行文化，咁其中有一集就系讲音乐相关。系咁，所以就上去讲咗几句嘢咁咯， 系 即系讲下咁都系嘅，因为我哋都叫做接触得比较，即系最多咁滞噶啦，即系对于新嘅音乐嘅状况，因为佢讲 pop 呢一个文化啊嘛，咁其实佢有啲集数讲电影啊、成啊嗰啲咁嘅，系啦，咁音乐就小弟有幸啊被邀请上去讲几句， 但系你系一个点样样嘅，即系叫做，因为你知道啦，你喺音乐嘅身份上边都好多元， 太多啦 系 嘛， 系啊，你系好多收嘅 DJ。嚟噶嘛？吓你又喺电台度做 DJ， 你又喺一啲嘅 其他地方做 DJ 打碟做 DJ 系嘛？跟住又喺度学人写专栏啊咁嗰啲嘢， 都真系有啲多嘅。 系咯， 咁但系嘅 focus 就系本地音乐嘅流行，即、就、系、是、本地流行音乐嘅状况近呢几年嘅，系啦，即、就、系、是、短短地咁样，系啊，咁所以即系会我谂，其实嗰个经验或者嗰个 sharing 嗰啲睇法都系一啲。我当好似写论文，但系喺脑里边写一个论文咁解啦。 但系你要点样去同嗰、那个即系点讲咧？拍摄团队啊，去讲，即系嗱，你写论文好简单啦、啊。你写论文，你就系自己谂好咗嗰个主题，你谂好咗嗰个脉络，你就自己写出嚟啫。但系拍摄唔同啊嘛，拍摄你未必你作为一个可能受访嘉宾也好，你作为一个主持也好。你唔一定可以令到嗰个拍摄团队跟住你嗰个諗法去表达一啲嘅态度啊，或者表达一个嘅諗法。 咁、都系其实都系按拍摄团队佢哋想知道嘅，其实都系一个访问嚟嘅，即系我主要就坐喺度受访，咁问关于一啲头先讲嗰个主题嘅嘢啦。咁、所以其实都系就住对方问嘅问题去讲嘅咁。咁不过就知道咗即系预先代起咗，即系例如对于咩为止 pop 啊，觉得咁样，即系咩叫主流啊咁样，系啊，跟住亦都会讲到一啲主流音乐同埋独立音乐嘅界线啊，即系呢一啲咯。咁我呢啲其实我哋自己平时咪后都已经会讲，或者都会同一啲受访嘅嘉宾都会倾呢一样嘢。咁我觉得其实只系将一啲我哋平时已经讲紧嘅嘢咧，归纳浓缩同埋组织一下，然后就再。喺嗰節目度講一次咁樣咯，係啊，咁係啊，我覺得有呢個得意嘅。咁跟住，但係頭先咧有一樣想一個 side track 講，就係因為你問到即係好多嘅身份，跟住邊一個啦。咁我唔知係咪因為你知節目始終咧，如果喺電視節目嘅話咧，係會有畫面， 係啊， 咁有畫面嘅話咧，就即係如果 footage， 即係平時大家見我可能你聽住我把聲講緊嘢，但係啲畫面係一啲我平可能唔知係剪下嘢、執下嘢嗰啲咁啦， 執下碟啊， 跟住我唔知可能係因為咧平時我哋電台嘅工作比較靜態同埋。 真系对住支咪， 一系对住支咪，一系对电脑剪嘢，一系对住个电话听歌咁啦。 系系系， 咁你其實你冇乜太多變化噶嘛？ 係啊係啊， 跟住所以可能因為咁， 佢就冇採用到。 所以唔係，所以跟住後屘嗰期都有問我有冇啲同音樂相關嘅嘢，可能去拍攝下、了解下我工作嘅時候，咁、就帶咗隊 crew 去咗中環嘅 club 嗰度拍打碟咯。 Okay， 因為咁啱嗰次又係打廣東歌嘅，咁、我覺得係幾得意，因為港台嘅攝影團隊啦，入去一間 club 嗰度啦，我覺得件事好有衝突感啊！ 你個人太有一個前嗰啲叫做咩？有一個前設啊！你嗰、那個 我人太有衝突感啊！我覺得可能都係，然後再加上嗰次係好尷尬嘅， 點 解為之尷尬呢？因為即係攝影團隊就話一陣間基本上由呢一度，即係你當嗰個 club 嘅對上嘅馬路開始，你行入去啦，行入去之後全程我哋會有機跟住你，咁你唔使理我哋啊，你自己做你自己嘢得㗎啦。 但你個心入面就覺得認住係有人跟住我喺度影緊，我就好唔知點啦。 我覺得影緊都唔緊要啊，係個最重點係因為你平時去 club 咁樣，或者你唔好話 club， 淨係酒吧都好啦。你唔會無端端有部機動住喺度影住一個人啊，同埋因為裏面係黑嘅，咁、你拍嘅時候可能都會有啲光啦。咁所以呢一行入去，然後又有 crew 跟住啦，係即係啲人就自然會望我嚟啦，然後就會覺得哇呢條友做乜啦？ 咁 跟住我就覺得好驚啊！ 特登做曬嗰啲視力矯視，然後又唔戴眼鏡啦，原來一早有鋪排嘅。 你知唔知嗰次我都好尷尬嘅？係啦，係個尷尬係自己俾自己嘅，其實即係冇。系啊，跟住我就死啦，点算咧？啲人望住啦，跟住心谂呢个人边个嚟噶，做乜嘢咁样周围拍啊？咁当然问晒场地，攞晒一啲嘅即系批准啊，贴晒 notice 啊咁。咁但系原来个人好唔自在嘅会。 你嗰晚打碟有冇都好似硬系有啲唔系好自然？ 唔系，所以我一入到一阵间已经唔好自在。咁同行一啲朋友咧，都唔上镜嘅关系咧，佢哋匿埋咗边，咁得我自己一个企喺度啦。于是乎，我用最快嘅方法就系、等我飲一兩啖酒精，又放鬆一下先咁。係 唔建議， 係啊係啊， 應該係呢啲 量力而為啊，大家記住啊，係啊呢啲即係少酌而情啊，唔好亂多，唔好揸飲咗酒冇揸車嗰啲啦。係啦，咁即係我覺得幾有趣嘅，即係呢個咁嘅拍攝，咁亦都我都覺得好似一個整理去有機會講一下一啲。睇法咯，你見我一路都冇講，其實我啲睇法係咩噶？ 因為你就要特登賣個關子嘛，就係好似嗰啲你而家學嗰啲歌手上嚟做訪問嗱，咁啊到時你就要睇咩咩咩嘅演出啦，咁樣 係嘛？而係因為我講咗好多嘢，唔知道自己講咗啲咩，都幾多嘅。 同埋可能即係對於團隊嚟講，最後佢想表達嘅一個中心思想係點，可能都就大家要再喺個節目嗰度睇翻咯。 因為我記得其實做呢個訪問之前，我都有問過一啲行業裏邊。嘅年轻一啲嘅音乐人，我都有问下其实近呢几年我对流行音乐嘅睇法系咁啦，你哋觉得我咁样样嘅讲法啱唔啱？即系我举一个例，其实我觉得而家后生嘅本地音乐人咧，佢哋嘅 source 啦，叫做有几种啦，主要有一种咧就系、中意音乐，我好中意呢种我就不如自己都想整 下整啦， 咁然后因为技术比较简单，有时就你一部电脑已经可以做到一啲初型嘅时候，咁呢啲咧就真系自己。上網睇教學啊，攞部電腦左撳右撳亂嚟咧，慢慢自己摸索條路出嚟，跟住整嗰隻歌係啦，中意咁咪擺上網同人 share 咯。嗰件事係咁樣樣嘅啫， 叫做 bedroom producer， 係類似嘅概念啦。 類似概念係咁，喺自己間房可以做曬所有嘢，咁係由低慢慢打上去嘅。佢未必係話我終身事業做音樂啦，但係可能係出發點就係我中意嘅啫咁。但係另外有一啲咧係呢一個世代呢、這個 generation 幾多咧，就喺外國接受。或者咩啲外國啦，可能香港都會有嘅。不過因為始終少啲選擇，我覺得一個好正規正統嘅音樂嘅課程啊，即係去一啲音樂學校讀完個大學，點樣做 music production 啊， 係啊，好多我哋之前訪問都有唔少啦，係啊。咁然後喺嗰邊讀完之後咧，就翻嚟香港，咁變咗咧就將呢啲外國好正統音樂製作啊嗰啲各樣嘢嘅技術咧，就帶咗翻嚟香港，咁就 contribute 咗 local 嘅呢個本地流行音樂嘅先啊咁樣。咁所以就係呢兩個，覺得係呢段時間呢幾年啦，一個幾主要感覺 見到嘅一啲 係幾，即係唔係淨係得呢兩種，但係呢兩個我覺得都幾主要，可能係因為我哋。呢、這個就是我哋因為平日訪問得多佢哋嘅時候傾偈，每次我哋都係新朋友問你你中意聽咩啊？音樂幾時開始玩啊？ 你會發現好殊途同歸， 係好多都係呢兩種比較多嘅。 你又喺 Berkeley 翻嚟啊？你又喺嗰度翻嚟啊？ 因為如果你講舊底以前個年代想成為一個嗰時可能會真係以歌手向多啲，唔係話叫做音樂人，冇分得咁樣嘅，因為。 即係淨係講香港嗰個先係好似樂歌手一種啦，跟住做音樂就界得好開嘅， 係 即係唱作歌手嘅數量未咁多。 以前嗰個概念比較少啲咯，即係唱還唱，作還作嚇，監製還監製。 嗰陣時條路就係我不斷參加歌唱比賽、歌唱比賽、歌唱比賽，直到有人見到哇，你把聲好好，跟住就簽入一間公司，然後有成個團隊幫你去做音樂，你就做唱嗰一個咁呢個。就以前啲嘅方向，咁而家完全就唔係噶啦嘛。 嗯， 係啊，甚至乎頭先講 backroom producer 啦，或者 producer artist 呢一個嘅身份啦，個崗位啦，即係 producer 唔再淨係一個好幕後，佢本身都已經夠份量成為一個 artist 咯。 係， 而呢個 artist 唔係 celebrity， 真係一個 artist 咯。 即係以前講緊可能咧一啲嘅監製咧，我哋會係可能要等到每年年度嗰啲頒獎禮啦，即係電視台、電台嘅大型頒獎禮，你先會見到可能啲歌手朋友喺台上邊多謝呢個監製，多謝嗰個監製咁樣啦。但係而家一啲好多嘅 producer 咧，可能你係成日都見到佢啦，已經可能甚至乎佢已經自己出埋作品， 自己出作品啦，亦都幫人嚟做，但係自己亦都會有 係啦，又會可能自己嘅作品又 feature 埋其他嘅 artist 咁樣嘅一個身份 係啊，咁我覺得係好似幾多嘢玩同埋幾多嘢聽咯。其實大家而家你中意嘅話咧，其實你自己揾嘅嘢咧會多過即係聽電台，所以好倒米呢句，但係都真嘅， 都會嗰、那個取向會係唔同， 同埋冇咗個時間限制啊，即係你聽電台嘅話，冇話你速動音樂，你兩個鐘就兩個鐘嘅咯。 嗯， 咁你每日好似你接收嗰、那個即係新音樂，可能呢兩個鐘叫做多啲啦。咁、但係其實唔係啦嘛，你有即係串流平台就。你中意全日24小時又得，你翻屋企嗰程車又得咁樣 講，就好簡單咯，就係想用腦同唔想用腦嘅分別咯。想用腦嘅時候咧，你就自己揀；唔想用腦嘅時候，你就等人哋推介俾你。 都係嘅，係啊。因為我記得唔知上個禮拜都有講嘅，就係話以前嘅歌嘅長度三分半鐘係一個曾經一個好 standard 嘅 format 咁樣，你都唔會走得太遠。 係啊， 就是、因為嗰個音樂製作嘅思維器，以叫做電台 radio friendly。電台親民啊，我唔識譯啊， 即係比較容易喺電台嗰度播 嘅啦，係啦係啦係啦，咁啊三分半鐘呢個時間，咁但係而家我成日都話啲歌咧，冇乜 intro 冇乜 outro 嘅，即係一嚟就人聲啦，跟住 兩分零三分鐘， 咁呢一個就係因為嗰個重心轉移咗去串流平台啊嘛，係啊， 容易 loop 啊， 係啊，同 啲數據靚仔啊， 數據靚仔啦 ，loop 嘅次數多啲啦，跟住同埋就係大家嘅耐性，因為你已經可以自己撳個掣去飛，或者撳個掣去 skip。 即係有時會係噶嘛，即係有一啲歌咧，即係以前覺得，唉，哇！呢只歌好好聽，點解咁快完㗎？係可唔可以長啲啊？好中意有啲 extend version 咁樣啦。係 啊， 而家就係、是，哇！呢只歌咁長嘅，收尾啊，快啲啦咁樣。係 啊，所以都幾多嘢嘅。大家有興趣了解嘅話，可以睇個節目，因為仲有其他唔同嘅本地音樂人都有分享佢哋嘅睇法嘅。其中仲有啊，譬如 J1M3VIA Producer Artist 啦，同埋 JMY Beats 都有份分享佢嘅谂法嘅，亦都可以睇下唔同岗位嘅人喺今时今日嘅乐坛又谂紧啲乜嘢咧。 你说我太平凡，我说你太麻烦，自问我是平凡人，没法走近。Baby I miss you so， 明明只想我得到你关心。嗯发一个面对你已更开心，忘记你以后已习惯一个，分分钟都需要你，然而今天只得他与你，为何相爱过而失去了自觉？Oh, wow.失去你才知要珍惜你，明白不该再相衬。Don't wanna let you go, how can I live without you？ 回忆就似荆棘的刺，只能穿梭记忆中挽手。发一个面对，我独个伤心。

只不过是隔半年。 Nancy 怪的 You Took My Breath Away， 分享了之后可能每一晚你都在床上碌来碌去，想想如果重新来过的话会不会做得好一点呢？如果再给机会你改过的话，那一刻你的决定你的行为会不会不一样呢？ 来结果彼此终须分开，失去了所爱，离开或者称得上挚爱，直到此刻两人自松绑，医好过往病房，互相背对告别对方，继续存在，何谓看开，双手必先张开，不要作反抗，由衷感激悲哀导致崩溃得解放，若觉痛楚流泪会安抚心窝，大前程下妆认识了爱，还要多得这次交往，难过在刹那间无意中消失，手臂上的歌翻播再翻播，留心听清听楚，别似歌中的主角，住进被窝麻木到丢失感觉，再曾会战过，偶尔寂寞寂寞也不必想太多，难过在刹那间消失，今晚活在不停记起当晚，愈恨也活苦淡化，愿笑着来为对方祝福找到他，忘记旧记忆删除那些牵挂，呼气直至创把气轻吹散，再度会期待爱情无用怕，谁负天让心心灵也再不停记起当晚，怨恨也缓缓淡化，若再遇前度也可

有佢嘅派头作品叫做《忘记趁早》。忘记自己做错咗啲咩啦？忘记一啲过失，然之后快啲同自己讲，重新嚟过啦。 无法清醒，想洗个面，头发沾湿扑灭气焰，诺言在镜前，似乎无法兑现，难以洗心，怎么隔面？脾气很差，脑筋不转，连水也厌倦那些污点。说谎者的嘴脸，洗过几多遍，亦不敢讨厌，又拆毁又重建，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自愿，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毛巾没掉，软弱不可掉脸。一切有偏见，为推卸责任而设置我乐园，窒息这种感觉，不近也不远，面壁冰水里，学会挣扎别埋怨，逃跑一生都不露面，人很多东西非曾说要改变，冲向前，最后也没决定权，茫然若失，当呼吸很混乱，情绪有碎片，好好洗一片，逃不了，无根没掉，软弱不可 听洪家豪的派台作品，收录在这张以水做主题的 EP 当中的洗面。洗洗个面，让自己清醒一下之后，个人冷静下来了，可能那些的悔疚啊，那些不好的感觉。 细看认不了你是谁，像对我剩低的一点爱意删除，嫌弃是你没有说出口的一句，累透了别挣扎爱着谁，大概我见的堡垒随你的手机密码粉碎，要显得这样神秘，就等苍天来定你罪。皮分手狠一点，我就算死也不会驳可怜。拿痴心当实验，得知爱先变口角再演变，被拒绝来电，藏心冤不遮掩，常用你冰冷。 痴心当实验，当礼脚留下破烂创伤。 冷静落嚟之后，有啲嘅感觉可以话转就转，因为你嘅理性已经出翻嚟。听过苏丽珊嘅派头作品，一下子就不爱。当你理性出翻嚟之后，就会开始将佢嘅缺点放大。听过张天明 featuring 黎英的作品叫做 Pick Up Your Phone。 报道九四点八 不如开始放松一下， 听下歌手解构这只 single 有乜转化。First， 快飞起 ，Chorus， 又要击中你，听到 break， 心里翻滚一下，只想起你。 就来软甜蜜，内容 刺激你耳朵， 一下子就笠上 暗恋交幻象。 好，有咩可以帮到你？ 我想问呢，有冇啲咩桑拿可以推介呀？ 你想要咩类型？ 我第一次搵唔识喎，有冇啲易入口啲㗎？ 睇下衣款啱唔啱。 唔係呢啲呀，我想要嗰啲呢係令人好兴奋流晒汗嗰啲呀。 收到，冇问题。 喂 ，Benson， 呢个嘢坏咗啊！我问佢有咩桑拿推介，佢系咁播歌我听嘅。 佢冇错啊 ，genre 啊嘛，梗系有唔同类型嘅音乐啦。想知多啲嘅话，听住星期一骚动音乐嘅音乐桑拿啦。 嘿，你都唔明嘅。有冇 feel 啊？ 又不是八十年代啊！呢个 早过添啊， 千禧年代嘅感觉，但系对我嚟讲系，因为我以前读书嗰阵时啊，就系听呢啲， 你听啊， 听啲，哇！ 知唔知啊？ 有一种打机嘅感觉咯，我听得到系。 今日同大家讲嘅呢一种嘅音乐类型啦 ，Eurodance 啊，咁啊呢个 Eurodance 咧就佢个名咧就好容易你会 get 到啦，喺欧洲嘅舞曲咁样样啦。 冇错冇错。 咁因为咧，其实呢个都真系嘅，几有趣嘅。有一啲因为我哋未必好熟悉音乐制作啦，所以未必会讲得出。但系你去听嗱，你听住佢呢个嘅 beat 先啦，未必我。你唔俾我嘅算啦，即系佢咧，其实好似 house 咁样咧，佢都系嗰啲我成日讲 four on the floor， 即系 四四，诶嚟啦呢啲啊， 就系大家成日讲嘅蹦之蹦之啊，蹦之蹦之，系啦，蹦之蹦之，咁咧喺美国嗰边咧，即系之前一路讲 house 就会讲哦，佢都系呢啲叫 four on the floor 啦。咁其实而家你听紧呢个 Eurodance 喺欧洲嗰呢边呢一啲嘅音乐咧，佢都系又系蹦之蹦之嘅。 OK， 但系咧。呢、這个只系嗰个音乐嘅结构，但你听落去嗰个气氛咧， 系好唔同嘅。 我唔知点解，真系系欧洲嗰啲，你系会听得出噶。 嗯嗯， 你会一知道知道听咗，哦呢啲系欧洲 feel 啲嘅，呢啲系美国啲。咁因为佢哋叫做出名流行嘅音乐类型，或者佢哋嗰个 background 有少少即系唔同嘅会。嗯，所以你在英國嗰度 hit 嘅電子音樂同喺美國嗰邊 hit 嘅唔一樣。 呢一種係帶住一種機鋪嘅味道。或者是货车的味道。 是啦是啦。但是为什么无端会这样讲呢，就是因为其实 Eurodance 都几受是芝加哥 house。 OK。 是啦，之前一路讲 house， 即是 disco 之后啦，美国芝加哥兴起的一种音乐 house。然后那时呢，如果大家记得的话呢，就会知道其实 house 是曾经不知道怎样经过了很多，现在讲不完了，总之就有去过去英国那边。 是有一段时间。 有一种叫 asset house， 传了英国，令到英国的是 asset house 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地方。 是。 其实同一时间我们讲 techno 的时候都有讲过，其实 techno 这一类音乐虽然最初是在美国的底特律，但亦都是后来它输出了去到譬如德国啊， 法國呢啲地方，歐洲地方咧，其實佢哋咧係好中意呢一啲 techno 嘅音樂嘅，咁、那個工業風味重啊。咁你德國都係一個工業國家啦，係啊，呢啲好 standardization 啊，嗰啲又係好工業化嘅地方嘅時候，咁所以呢一類我諗真係都有關係嘅，真係會令到佢哋 relate 到同埋會 hit 起嘅。 係， 咁所以其實講緊八十年代尾嘅時候，歐洲嗰邊啲音樂大概係咁啦，主要會大家會成日講嘅英國啊或者德國都會有啦。咁但係咧嗰啲音樂類型就頭先講哦，好 acid house 啊，好 techno 嗰啲咁。咁但係咧佢哋呢兩種咧，其實嗰啲嗰個 bass 啊嗰啲係比較工業感重啊， 重啲嘅、 冰冷啲啊啲聲嗰種嚟嘅。所以你想聽嗰啲 kick 咧，都同我哋以往認識 house 嗰啲係唔同噶。係啊。就係呢種，你會聽落去嗰件事好科幻一啲，或者未來感多少少嘅，相對於美式嘅後美式 嘅後，你會幻想到黎明嗰啲 MV 咁啊？ 係啊，嗰啲咁啦，係啦，係啊，咁所以咧，呢個就係講緊喺八十年代尾嘅時候，歐洲嘅音樂嘅嗰個狀態大概係咁樣樣。咁、但係咧。特別喺講緊喺譬如德國咁樣為例啦，呢、這個地方嗰陣時去到1989年呢個柏林圍牆倒下之後咧，咁亦都令到東西德佢哋叫統一啦嘛。 係， 咁啊統一嘅時候咧，其實有一啲嘅音樂人，一啲 DJ 係會有講咧，其實德國咧一啲叫做 rave party 咧 ，somehow 都係幾幫助到刺激到即係兩邊融合，因為一啲以前可能好 underground 嘅，或者以前我啲歌我喺東德揾唔到啊。我要而家打通咗，我可以過嗰邊揾到啲音樂，促進咗音樂嘅交流。 那個、交流嚇， 因為其實兩邊啲音樂 style 其實都會有分別嘅。咁、所以咧就係呢啲 party， 咁大家混雜咗咧，好多嘢就開放咗喺、 就傾到偈啦。 係啦，咁啊好多一啲音樂嘅嘢就互相影響，大家聽啲乜嘢啊？我受哦，可能我受美國嗰邊影響，呢個受牙買加影響咁，即係好多呢啲啦。係啦，咁就令到我嗰個音樂嘅氣氛喺歐洲，令到德國亦都成為咗繼英國之後另外一個都好重要嘅地方，亦都未。即係已經唔使提，我哋之前一路講 Kraftwerk 呢一個即係電子音樂鼻祖，都係嚟自於德國嘅呢一樣嘢啦。咁所以就係呢一啲種種嘅社會歷史環境因素咧，1989年特別喺呢啲即係八十年代尾開始咧，即係 Eurodance 嗰、那個。就是已經種緊啲種子喺度啦，因為頭先提到咩 acid house、techno 嗰啲，其實你都會有一啲佢嘅基因咧喺而家你聽緊 Eurodance 嗰啲音樂裏面，你會揾到少少嘅，係啦。咁但係一路去到演變到咧，真係 Eurodance 叫出現啦，哦係啊，好似好多人知啦咁樣，即係你可以講緊九十年代咧，就係叫最勁啊， 最繁榮嘅時候啦， 最繁榮嘅時候啦，咁樣係啊。咁但係如果你話即係講 Eurodance， 通常你揾啲音樂類型都會第一首Eurodance 歌系乜嘢咁啊？即系好中意揾呢啲嘛。第一首嘅 house 系乜嘢咁嗰啲？ 我知 咩啊 ？Butterfly 后期，Butterfly 已经系讲紧 Eurodance 开始耷计嘅时候啊。 因为我净系识 Butterfly。 系啊 ，I'm a Butterfly 我。我哋识我哋识失忆周末啫。 系，就啊， 今天周末 系 啦，系啦，咁啊，所以系啦，继续讲之前俾大家听下呢一首，因为呢一首歌咧都好多人讲哦。呢一隻音樂呢隻歌亦都 shape 咗 Eurodance 之後嗰、那個嗰件事係點啊？因為呢首歌1989年出現嘅，咁啊亦都咧好得意，佢裏邊其實有一段嘅聲咧，之前 sample 咗咧係我曾經聽過，就以前阿前輩梁少輝前輩佢嘅。音樂節目《揮遊記》咧，佢 jingle 係 sample 咗呢首歌，所以我聽過嗰段、就係嗰、那個有個女人喺度嗌嗰個聲，大家一定會聽過 一播一知啊。 係啦係啦，咁呢一首咧，即係話即係被譽為即係 Eurodance 都幾 shape 到一個好初型嘅一個好重要一首歌咧，就嚟自 Black Box 嘅呢首叫做《Right on Time》。 首就是 Black Box 的 Right on Time 啊，有听开二台的忠实听众可能就会认得头先那段， 是就是呢个《飞游记》， 系以前《飞游记》嘅 jingle 嚟嘅咁啊，系啦，咁啊，即系呢个就系嗰个背景喺八十年代尾、九十年代头开始咧，就叫做哦，即系 Eurodance 呢件事慢慢成型啦，咁亦都有一啲音乐，因为其实好简单嘅啫，即系当呢啲音乐佢推出咗，然后 hit 咗之后咧，大家就会开始争相模仿，然后就会开始越嚟越多同类型嘅嘢出现，就会变成咗一个类型咁样样啦。咁所以其实无论系啱啱呢一首嘅 Round Time， 咁当然佢都系好成功嘅嗰阵时，因为佢嗰陣時直情係喺六個星期英國榜攞冠軍啊，係、 哦、 啊係啊，而佢呢一首歌頭先你喺度聽咧，佢嗰個 house piano 咧就係一個都幾 signature， 之後你會聽一啲 Eurodance 會聽到 都有 係啦、啊，因為咧一路講緊哦 Eurodance 嗰樣嘢，除咗個地區性係喺歐洲嗰邊hit 嘅一種音樂類型之外咧，咁喺嗰個結構上嘅氣氛上係點咧？頭先講即係嗰啲嘣吱嘣吱嘅 four on the floor 呢個節奏啦，頭先講嘅嗰個鋼琴聲咧，其實就係嚟自一個合成器，一部琴，一個 synthesizer 啦，叫做Korg M1 keyboard， 係咪德國出產嘅？ 唔記得咗佢呢個係邊個國家嘅，係啦，即係佢呢個型號嘅呢部琴，佢就有好多聲可以揀，咁所以好多呢一啲嘅叫 Eurodance 都係揀咗呢一部嘅 synthesizer 裏面啲聲去玩嘅，咁譬如頭先嗰個就係佢裏面其中一個聲叫做 house piano 咁啊，咁而呢一啲嘅歌咧个气氛系点咧？你会听到就系、是能量、正能量啊！你系嗰啲 uplifting 啦，听落去好兴奋， 好想做运动啦，好想流汗啦。 系啊，因为那个琴都几影响到佢弹嘅嗰个旋律嘅感觉，同埋喺一啲 vocal 上面咧，好多时候都会系女性嘅 vocal， 可能再加一个 rapper 咁样。咁呢个系好多时候会唔系一定嘅，即系唔系话哦 Eurodance 就一定系等于女嘅 vocal 加 rapper 唔一定嘅。咁但系呢一个出现嘅时间会比较多啲咁样。咁所以佢都好似成为咗一种嘅唔知一种特色啦。 系。 咁同一时间咧，其实 Eurodance 佢啲嘢好 catchy 噶。即係嗰啲你一聽完之後，你會好洗腦。即係頭先我都會記得 嗰啲 beat 啦，嗰啲人聲啦，其實各方面嗰啲琴聲啦，都係好洗腦 嘅。係啦，因為咧基本上佢係有一因為所以有啲人會叫 Eurodance or Europop 就係咁解。 OK， 就係因為哦呢一類嘅音樂喺九十年代初歐洲就係最 pop 嘅音樂啦，好 commercial 嘅咁樣，咁所以有人亦都會叫呢啲叫做Europop 嘅。 再加上佢可能喺歌詞方面啊，或者可能主唱方面，大家都係比較容易入口。即我見有好多呢一類型咧 ，Eurodance 嘅都係一啲比較年青貌美嘅女孩子啊，咁樣去做一啲即偶像組合咁樣形式去出歌噶嘛。 係啊，因為有歌詞就會同人 relate 得多啲啦。咁嗰段時間咪你唔同嘅年紀，你都可以去聽呢一啲歌，或者你會透過個歌詞同首歌嘅共鳴咯。因為喺嗰段時間，歐洲頭先講興一啲，譬如 techno 咧，呢啲真係可能好重型， 重型啲嘅， 或者你唔係所有年紀嘅人都啱聽啦。就算聽電子音樂嘅，可能嗰陣時都未必個個都 咁容易接受。 係啦，咁但係你又出現咗呢一種嘅咁叫 pop 嘅一種音樂嘅時候，就係同埋琴做主導咧。琴呢件事好得意，就係好似你每個年紀聽咧，你都會覺得啊。 有個琴就啱數㗎啦， 係啦，即係你唔會抗佢琴聲咯，我只能夠話係啊，咁所以亦都係咁樣令到佢都佔到一個席位咯喺歐洲嗰段時間 啊，所以就去到我哋呢個年紀。即係成長嘅時期都會有好多街機啊， 都有嗰啲啦， 有嗰啲啊， 係啊，咁亦都即係最輝煌嘅時間啦。如果要講 Eurodance 嘅話咧，其實就真係九二年至到九五年之間就最勁 嘅，咁早期㗎啦，係 同埋都幾短嘅，即係講輝煌啫，唔係話九五年之後咧，哦呢、這個世界冇 Eurodance 唔係嘅，其實都有嘅。咁因為由頭先聽嘅嗰首 Right on Time 1989年開始咧，咁其實陸陸續續都有好多一啲好經典被譽為 Eurodance 嘅作品出現啦，一啲組合啊。等等出現咯，因為其實組合都係幾多喺 Eurodance 嘅世界，唔知你有冇發現？ 有 一個女主音加個 rapper 咁樣噶 嘛， 係好多呢啲嘢。咁因為其實會出現得多咧，亦都有個原因，亦都係有一對組合咧，嗰陣時叫 Snap，S-N-A-P Snap 感嘆號，因為佢嗰時出第一首嘅 single 咧就叫做 Power， 係1990年。咁跟住亦都哇喺荷蘭已經攞咗 number one 啦，係啦，咁其他好多歐洲嘅地方亦都攞到好好成績。咁跟住之後咧，佢哋另外一個最勁嘅一個時期，一首歌就係、是、仲有一首叫做 Rhythm Is a Dancer， 1992年嗰、 哦、 首又哇橫掃咗成個歐洲啊，荷蘭啊、意大利啊、比利時嗰啲好多地方都已經攞到冠軍。咁所以點解話最輝煌係1992年就係、是、呢一首歌都幾定義咗嘅。 咁然後就一路玩，亦都因為呢個 Snap 嘅成功啦，令到好多唔同嘅 Eurodance 嘅組合陸續出現咗，就係咁解啦。 所以如果大家個成長時期大概就喺嗰個時期嘅嗰、那個92、95呢個年代， 而你又長歐洲嘅話， 就肯定會聽過。唔係喎，應該係咪嗰陣時都已經傳到將個風潮傳到嚟呢邊？ 我諗都有機會嘅，係啦。咁但係咧。呢一 part 今日第二首我唔系拣呢首，我系拣另一首嘅，因为咧好有趣就喺呢个90年代 Eurodance 虽然去到95年就叫慢慢没落啦，咁但系唔代表冇嘅，其实都仲有一啲成功嘅例子，比如头先你讲嗰啲 Barbie Girl 嗰啲，其实系都唔知97、98嗰啲，其实都劲嘅，但系已经冇嗰阵时咁辉煌，因为最辉煌嘅时候喺欧洲啲单曲榜咧，十首歌有五首都 Eurodance， 即系占一半啊。咁但系你知呢啲嘢系物极必反咧，去到某一个位嘅时候，大家就哦 太红嘅时候 太多啦，太亮就开始就会有人反啦， 闷啊， 闷啊，电台周围都系呢啲嘢，系咪要转下咧？咁所以亦都有一啲就转咗去玩一啲分支嗰啲咩 Happy Hardcore 啊诸如此类啦。咁但系咧。亦都因為呢一啲歌其實喺90年代好紅，而而家今時今日好多大名嘅國際級嘅 DJ producer 咧，都係嗰個年代對於佢哋嚟講係即可能童年或者往即係一種回憶啦。 係 咁，所以其實你會發現咧，而家有好多嘅電子音樂啊，喺嗰個 pop scene 嗰度 EDM 世界咧，其實佢哋 sample 咗好多呢一啲以前喺 Eurodance 年代嗰啲，因為其實好多國際級 DJ producer 其實歐洲人嚟嘅，即係荷蘭啊、瑞典啊，即係嗰啲好多 都係嗰個年代成長嘅。 咁然之後咧，我發現咗一個就係今日想播呢首咧，呢一隊嘅組合咧，亦都係 Eurodance 嘅代表，亦都係後期啲95年打後嘅咧，叫做 iPhone 65。而佢哋有一首歌咧，原來就係被 sample 咗，因為上年 David Guetta 同埋 BB Rex 出咗一首叫 I'm Blue 啦，嗰段琴我超級中意，原來就係 sample 咗當年 iPhone 65呢一首歌叫做 Blue Double D 啊，我哋就聽一下呢首啦。 Yo, listen up, here's the story about a little guy that lives in a blue world. And all day and all night and everything he sees is just blue. Like him, inside and outside. Blue his house with a blue little window and a blue Corvette. And everything is blue for him and himself and everybody around. Cause he ain't got nobody to listen to. I'm blue,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m blue,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I've been need, I've been dying. 机会你识呢一段旋律咧，嚟自 David Guetta 嗰首 I'm Good 嘅 Blue 啦，其实系因为 sample 咗呢一首 iPhone 65旧作叫做 Blue Double D。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黄贝文报道新闻。敏感道内地口岸出现地面沉降，口岸服务要暂停。深圳当局正进行抢修，未知几时恢复通关时间。 受事件影响，往来上水至文锦道的直通巴士、供港鲜活食品货车和部分跨境学童保姆车要改经香园围口岸往内地。有直通巴士乘客说要预留时间提早出门。货车业工会表示，车程比平时增加，但供港鲜活食品数量未受影响。由北区学校和跨境校车公司相信，事件对跨境学童的影响不大。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守仁获教宗方济各擢升为枢机，成为香港教区第四位枢机，九月底举行擢升仪式。周守仁表示，感觉到新的使命，会继续服务香港。他又期望给予年轻人多些希望，比曾经犯事的人都能够有前途。不少教友对于周守仁获擢升感到高兴，希望他继续带领香港天主教徒。日本九州北部地区暴雨成灾，至少两个人死亡，多人失踪，部分地区停电，交通大受影响。持续暴雨引致河水泛滥和山泥倾泻。当地传媒报道，福冈县一个民宅被倾泻的山泥淹埋，导致一个人死亡。另外有多个民宅因为泥石流被毁，导致一个人丧生，多人失踪。日本国土交通省上周发布最高级别的河水泛滥警报，九州地区部分水库紧急泄洪，福冈县、佐贺县、大分县部分地区停电，九州新干线部分路段和电车、巴士服务大范围停运，福冈200几间市立学校停课。天气方面，预测天晴酷热，听日最低气温大约29度，市区最高气温大约34度，新界再高两三度，吹和缓南至西南风。展望随后几日持续酷热，大致天晴，周末期间有几阵骤雨。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元朗公路去屯门近住十八乡交汇处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需要暂时封闭，车龙喺新田公路近住锦绣花园。另外跟进翻较早前观塘到去油塘近住启业村嘅坏车已经拖走咗，车龙有待消散，排翻喺龙翔道近住狮隧桥底。仲有较早前喺旺角同美道嘅突发事故已经处理好，去翻油麻地方向近住阿兰街嘅慢线已经解封，交通回复正常。睇翻隧道情况，红隧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中环广场，西行过海就喺景龙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中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两边龙尾新楼街，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嘅龙尾喺北角政府合处，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老道去沙田方向龙尾喺浸会桥面，大老山隧道翻沙田车龙排喺彩虹隔音屏。路面情况，九龙区亚皆老街去大角咀近住洗衣街车多，龙尾在怡安角。呈祥道去观塘近住蝴蝶谷道慢车，龙尾在清丽苑。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就在富豪东方酒店。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新城市广场慢车，龙尾在城门隧道公路近住美城苑。另外啱啱收到呈祥道去观塘近住青山公路葵涌段有坏车，龙尾在玛嘉烈医院。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侦缉行动最终回， 夏正仪被锁定为金融犯罪集团的主谋，执法部门更下令追捕。崔铁军坚决不相信自己的细侄女会做出这种坏事，三叉戟最终又可不可以查出真凶，将真正犯人绳之于法？ 国剧夜场三叉戟完结篇，星期一至四晚九点半，港台电视31。 几个字够数？一个可以独奏。 两个可以孖住上，中意热闹不妨四人大合唱，甚至凑够数参加篮球赛。其实只要早啲计划好，想生几多个，心中有数。香港家庭计划指导会25722222。 自闭症人士在职场上往往面对更多挑战。现时社会福利处资助的自闭症人士支援中心和社企会协助他们寻找就业机会，可以帮到他们几多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星星打工仔》星期四晚7:35，港台电视31。 老婆啊，不如去旅行咯，我哋两个自己去啊。 但系阿仔咧，啱啱升小一啊，好多嘢要烦啊。 都系去几日啫，我哋好耐咧冇二人世界啦。 不如等阿仔大啲先啦。 哦， 爱有时需要平均分配噶。听住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美电康康大城市小故事》，同你一齐分享爱。 孔子剔录 action， 非礼勿言，非 cut 咁嘅孔子太多人演啦，改剧本啦。 导演啊，你想点改啊？ 就讲孔子成仙啦。 想知道孔子得道成仙做考官嘅创意故事，就要留意由香港电台第二台、香港中华文化发展联合会全力推动、与常会全力支持《三五成群古今人物杂志》价值观篇。 今个星期三就有九龙塘学校小学部嘅广播剧《孔子的考验》。 Hey, I need a restroom for the rest.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choice.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getaway.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正接住上半小时喺音乐桑拿当中讲到 Eurodance， 咁啊，梗系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啦。嚟到呢啲嘅季节啦， Hi, Bobby. 我以前啊， Go for a ride. Sure, again. 成长年代就系听呢啲啊。 Come on, Barbie, let's go party. I'm a Barbie girl in the Barbie world. Happy plastic, it's fantastic. You can brush my hair, undress me everywhere. Imagination, life is your creation. I'm a blonde, simple girl in the fantasy world. Lift me up, make me tight, I'm your dolly. You're my doll, rock and roll. Feel the glamour in pink. Kiss me here, touch me there, hanky panky. 知道大家细细个嘅时候都会唔会有时去玩过呢啲嘅跳舞机啊？当中全部都系一啲 Eurodance 嘅一啲作品，尤其以呢一首啊非常之著名嘅一首歌曲，带嚟有 Aqua、Barbie Girl、 Horseman。 Box 嘅 Tarzan and Jane， 听到呢啲咁有年代感嘅音乐咧，好想老土啲咁讲句啊，唔好俾佢停 有 Me and My 的 Doobie Doo。呢首咧阳光气息啊重啲啊 ，Hit and High Sun Dance， 但系知道你哋都等咗好耐啊，都系等紧佢嘅出现啊，系嘛？ I need my love. 根据跳舞机达人波胜所讲啊，呢一系当年佢好中意跳嘅三星难度嘅 Smile DK， 非常经典嘅一首作品 Butterfly。但系讲到 Eurodance 呢一个嘅 genre， 香港好多噶，点可以唔可以？点可以唔讲佢啊？黎明的 Sugar in the Marmalade， 同你 cool down 一下先。随着 节奏渗进我的躯壳。 好啦，冷静咗啦嘛，冷静咗，听日同样时间触动音乐见啦，拜拜。